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关于统一祖国的业绩。南朝鲜的我们社会研究所常任研究员郭东基等各阶层人士说，金日成主席在1972年5月3号接见来访平壤的南方代表团的时候，阐明了本着自主和谋求民族大团结的原则，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统一祖国三项原则。两个月以后的7月4号，南方和北方在分裂史上第一次达成协议，并发表了以民族共同的统一原则、自主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为根本核心内容的南北共同声明。南朝鲜的许多进步媒体和形势分析家说，金日成主席进行精力充沛的领导，为祖国统一运动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元帅指出，谁真正希望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平统一，就会和谁携手共进。这是他要坚决贯彻统一祖国三项原则和两个北南共同宣言精神的历史性宣言。